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我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声。

咨询合作热线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大家好，我是崔健，欢迎收听 FM 969，我在调频969与你们不见不散。 用心体会，记录生活，